下那女女不孝的孩儿孩子

白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白娘，手心手白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火，严得媳妇来听音婆婆。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斤银枣，陪在世来神出。侬看伊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。西裤头贵的是红哎呼呼呼，西裤龙山翻不离衣，一是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刀啊，侬爷娘西裤去好紧拉鼓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光。高明夫人与侬同住啊，媳妇侬是一两方寸铁也拉不，夫也多来嘛两啊也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。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。媳妇啊侬马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总关心谁红啊，一情愿一座断堂来蒙爱风啊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，我做于为难难是我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嘛，只比侬长远为的起身啊啊啊冲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公公子龙成恩美丹谢撒呀帕杨柳带走桃花海，在花都儿遇上一弯情言谁知音，我只为心心心连同命，我叫你言落无你早受难幸免，花问鸟问终难留，鸟。 想去离洒金囊，四眼观一铺金两不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